学生们可以好好的在家里，家长也不用那么去舟车劳顿哈、啊，早上要送，晚上要接，然后各种拥堵，各种挤，然后着急接娃嘛，这种心情可以理解。那想出门的时候，觉得这个送娃大军终于这个消停了，送娃大军消停了，然后感觉路上的车子一下少了好多，你知道吗？以前就在长安街上，红绿灯比较多的时候，就感觉上一个这个红灯截下来的尾巴和下一个这个红灯截下来的车头都快接上了。就是整个两个红灯全部满了车，像停车场一样。但是今天明显就感觉，哎，这个红灯和那个红灯之间居然没有车。然后放绿灯吧，然后过来也就一两辆车，路上的车明显少了很多很多。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窜出一个三轮车，哦对，长安街上是不可能有三轮车，我说其他的道路哈。好了，关注一下尾号限行，今天是2021年7月15号星期四，限号是4和9，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提醒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了。特别提示，7月15、16号期间在天桥艺术中心会举行演出活动，晚高峰期间观演车流和晚高峰的车流交织叠加，出行的时候建议避开车流比较集中的天坛路和天桥南大街。好了，夏季汽车保养这个话题你关注了吗？这样的夏天关爱你的爱车了吗？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在这样的炎炎夏日哈，这个忽然有雨忽然没雨的日子当中，对自己的爱车一定多一些关心。今天我们来的这样的话题哈，就是汽油。关于汽油，在这样的天气千万不能降标使用哦。目前80%以上的车主都使用93号以上的汽油，而在这80%的车主当中呢，有近60%的人选错了汽油的标号，包括降标以及超标用油。哦，原来我用的这个标号不一定就符合自己的车啊。对，60%都是不符合的，有可能超标或者是降标。特别是进入夏天，由于外界温度高，热量不易散发，油品蒸发的温度比较高，因此更容易在发动机当中产生积碳，或者形成气阻，堵死了输油管，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使发动机停止运转。这就是为什么一下子，哎，这个车怎么容易发生故障了？尤其在夏天，怎么回事？因为夏天嘛，卷来这样的气温呢，那么下雨啊，高湿啊，高温呐、啊，对您的爱车本来就是一种考验哈、啊，千万不要再随意的去欺负它，再不去关爱它，这就不对了。好了，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shut up bad girls down to pool 你懂得积极出门没有带 plan B 到哪都是 BRP SRD 保持帅度 stay fresh head to toe 到哪都是焦点就像在走 catwalks All I know 怎么玩都玩不够 Want some more 晚安留给早上说快打119的消防来灭火准备把场子点燃 You know the time to go 把忧郁都解锁 让你笑得虚 Feeling too chill, 全身都很松代谢的 bad day, 只过玩很疯 We play too hard, try to have some fun Just don't miss nothing till the sunshine comes 和国际接轨的一首歌曲来自 BCW 蓝领阶级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女歌手李杏妮演唱的这一首 Good Night 正在直播的是汽车音乐会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Dancing in the sky, oh, dancing in the sky 是来自 Eileen 黄丽玲的这首《一舞钟情》，金曲制造机张简君和他的编曲搭档 Oliver 共同作曲，资深的作词人马松维写出了舞蹈和爱恋的绝境，绝佳的律动感，超强制作阵容携手共同散发出快乐的舞动能量，快乐的种子就这样种下来了。好了，北京时间9:16:28，那么每位正在聆听的好朋友，这里是汽车音乐会，为你放送最好听的、最适合在路上聆听的音乐。好了，倾听聊天室当中点赞，说是百千万一万，没数错吧？一万多。好，看看抢到沙发的是心里话，心里话抢到沙发，然后老朋友白纸半张也来了，5155好像是我们的新朋友 ，Miss 梁燕玲1840，还有广盛，好久不见哦。1679，刚刚是1679说，这个不是老白惯用的骗术歌曲吗？真的吗？首先，这有好几个我关注的点啊。第一，老白惯用的骗术什么情况？第二，这首歌曲为什么被用作他的骗术编这个骗术歌曲呢？还有，刚刚也有朋友说，我说这么熟呢，娱乐界王牌听到的应当知道吧？真的吗？你们从早上一直听到晚上了，谢谢你们对1974北京人广播的如此支持啊！夏夏也天天欢乐咖啡时光，5434还有情未了，7789，你的老朋友都已经来了，奋斗者嘟嘟嘟自由行，你们好！天使与海豚刚刚进来的，哎，点你名了，听到没有？天使与海豚，哎，这里在喊你，你好，你好。好了，还有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别忘了来发位置哈，我们的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任你挑。好了，刚刚看到发位置的付婷婷。好，付婷婷正在朝阳收听，还有在西直门收听的小呆猪，还有惠子是在黑龙江收听哦，还有在朝阳收听的麦克，好，还有大月，还有变形擎天柱，小光，你们都来了没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都来了没有？来发一下位置了。刚刚是家族二群当中的朋友，还有家族一群当中的朋友呢。今天上班是不是感觉超级爽？路上很好走，一路畅通。好了，在我们的家族一群当中，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一直积极互动，分享音乐，分享图片哈，让我们感觉到最美的路程，最美的图片，最美的风景，最美的音乐。还有这是这农家院是吗？曹建江，你们好，你们好。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听到这样的片话，我已经跟他知道，我们曲风一转，我变换情绪了，来一首摇滚味十足的歌吧，摇滚唐人街。哼，有请王思龙，这是唐人街探案的主题曲啊，哇，又想起了那些场面。A world full of dreams, but opportunity isn't that easy as you think. You gotta rise up to the extreme and walk like a busy bee. Channel all your energy to fulfill your fantasies. City lights, water sight, crawling over tonight. Shit like a bright fire, flies and dragons with a bite. This is Chinatown, nothing here is black or white. Fireworks ignite, this is a city that excites. Welcome to my world, it's Chinatown. 哥哥是高手又怎样，世界转我的方向，火力全开呐喊着梦想，向前闯。Watching long nights but I'm acting brave, I am in charge of the road I pay. It's time for me to complete this race, finish out the day strong in first place.Here I go again, Chinatown, doing my daily grind, daily clap up to my palms there. I don't mind, I just hope, it's a silent, if I try, I will find a place that glaze all the time, everywhere, all men count. Welcome to my world, it's Chinatown. 哥哥是高手又怎样，要世界转我的方向，火力全开呐喊着梦想，向前闯。 feel lost or torn apart. If you need to depart for a fresh start, if you need to move to a new city, if you need to find a new community, ask Chinatown. Welcome to my world, it's Chinatown. 个个是高手又怎样，有世界转播的方向，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淡风景。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金文岐，岁月神偷，他唱腔简单又舒服，堪比当年的孙燕姿哦。在正式出道成为歌手之前呢，金文岐已经有长达10年之久的幕后工作的经验，与此同时呢，还为不少歌手都写过歌呢。哎，再看看词曲创作这一栏当中有他熟悉的名字，所以创作成熟，演绎歌曲当然也是充满灵气了。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带出王嘉诚《机器男友》。由蘑菇兄弟的主唱王嘉诚亲自来创作并献唱，同时担当制作人哦。简单的几句就表达出了影片当中机器和爱情冰冷与火热的精华独解。感受一下这样紧扣心扉的歌词吧，读起来令人痛彻心扉，但是又暗暗地感觉到有一种小幸福的期待，深情告白，

天使。 第七位，阿四，嘿，关于爱。第六位，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用唱歌的可以挥霍的快乐。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时候对着全世界说 I don't care anyway。 乔方的个性当中似乎天生就存在着另类的成分，他安静甚至略带冷漠的外表之下隐含着一份热烈而又激荡激情的心。遇见我专辑当中 I don't care anyway， 2005年12月发行的，上周第十二名，本周上升两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位的歌曲。好了，刚刚已经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来，请问了，其中有没有你的最爱呢？那再说，在听听聊天室当中说，期待下一首歌曲是啥？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你期待的下一首歌吗？还是说你期待的是下面这首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稍等，周杰伦。土耳其冰淇淋，什么味道的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Total Dance》。 起冰淇淋，就像是女人的心，在你的面前转了转，就去做摸底。这音乐跳不停，也可以跳拉丁。我说你说的就像土耳其的冰淇淋，几个勾几和弦，几个气氛音，我写的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就像麦克冰，还能凶杂技。你最好继续，如果你跟我一样努力，哈，换个乐器，就像换个兵器，电吉他三个时空出来干嘛到底？你猜不透也想不到，摸不着工具，我总是为了什么出其不意到底？ 谁说拍张高峰一定要背得来？谁说写张高峰一定要上卷子舞动？我看见自己下车，只为越台的角度，管他管什么举动。 最后这是我给配上的哈，好像不那么搭，下次注意几个和弦，几个切分音，异国风情的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哦。感觉整个音乐的调性和画面是切换的，就像蒙太奇一样来回切换，又像是幻术一样让人捉摸不定，打破一般舞曲的规则和逻辑。这就是周董、周杰伦、土耳其冰激凌的创作根源。有没有在这样的歌曲当中感觉到真的很不一样啊，有很多的像魔术一样的切换啊。下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九位，周董、周杰伦、土耳其冰激凌，怎么样？请问了，刚刚是你期待的这首歌吗？还不是啊，下一首歌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记忆当中的老歌，那天看到一部很新的电影当中又重新引用了这首经典，于是又想起了这首作品，再一起来听吧，曾经的美好回忆，童话。 了有多久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相同。 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这首非常熟悉的老歌，是不是在你记忆当中光良童话？哦，一听到这首歌想起了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收录在他2005年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哇，2005年，16年前的一首作品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位。好了，继续攀升了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喂，为了博得好感而装出来的温柔，为了避免分歧而犹豫三缄其口，为了要成为某人的某某而去自己的真实感受，类似所有的借口全部拿去黑胃口，为了不被讨厌而迎合所有要求，为了衬托爱情之上而重色轻友，全部拿去 Hey we go。 要爱就爱，也爱我滑稽的气流，还要爱就爱，也爱我眼放多了的菜，要爱就爱，热爱顺其自然的啊啊啊，爱爱我这种去心的碎的呆。借口全部拿去 Hey we go， 要爱就爱，也爱我滑稽的气流，还要爱就爱，也爱我眼放多了的菜，要爱就爱，热爱顺其自然的啊啊啊，爱爱这种心心突突的呆，似是而非的怀疑， 动，心心自诉的在意。 经历那个夏天炸鸡效应之后，阿瑟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很迷茫哈、啊，哎呀，该写什么歌呢？什么方向啊？他起点太高，有的时候后面走起来很不容易啊。于是这位上海姑娘尝试大半年的北漂生活，离开北京的那一天，拖着重重的行李回到上海的家，一下子感觉到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抱着吉他洋洋洒洒就写出了这首《嘿，关于爱》，上到第十九名，本周晋升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七位。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压力不是来自于外界，而是真正来自于自己。特别像很多的音乐人，包括很多从事艺术啊、影视剧创作的人，如果说突然到了一个高度之后，接下来该怎么办，自己就会给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了，那么压力无形当中就来了。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之后呢，自己慢慢慢慢就会抑郁。我们会看到很多的音乐人呢、啊，包括一些演员啊，包括一些导演等等，他们都是遇到这样的抑郁，或者是轻微一点就是瓶颈哈，遇到瓶颈严重了就抑郁了，然后慢慢慢慢的放开了，其实放自己一把也是海阔天空，是不是？如果不是从事艺术工作，就比如你在 office 当中，或者不管巴拉巴拉巴拉做什么样的工作吧，如果说遇到这样的瓶颈，就反思一下是不是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啊，放松一下，退一步就海阔天空了啊。多励志的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Come on, come on. let it show you how. Finally we meet, we gonna rock this mother high. Every time I think about your pretty face, I always have a brighter day. In my heart I know that you're never far away. Come on and holding me, loving me, needing me, roll with me, chill with me. Come on baby, forever, you know what you and me, baby.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分享多的可以挥霍的快乐，只要你听见了。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懂得我想说什么。你是我的快乐。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分享多的可以挥霍的快乐。 收录在喜慧欣2004年发行的专辑《幸福加料色艺双全盘》当中。我要轻轻为你唱一首歌，能歌又善舞哈、哦，特别喜欢她甜美而有张力的声音。上周第16名，本周晋升10位，第6位。我要轻轻为你唱一首歌。好了，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10到第6位的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10位，曹芳 I don't care anyway。第9位，周杰伦土耳其冰激凌。第8位，光良童话。 我愿变成童话里爱的那个天使。 第7位，阿四，嘿，关于爱。第6位，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分享多的可以挥霍的快乐。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la plus belle. Tu es belle de玫瑰花, tu es 可爱的玫瑰花. Moi, 就这样深深爱上她. Tu es belle de 玫瑰花, tu es 可爱的玫瑰花. Tu es belle.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我愿像那红红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我愿像那轻轻的风子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七只手很尊敬，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哦，美丽的玫瑰花，哦，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 多可爱的玫瑰花，是我们的转场音乐，来自辛晓琪，纯人声伴奏的歌。好了，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马上回到同样精彩的第二个小时节目，不要走开。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We were staying in Paris to get away from your parents. You look so proud, standing there with a frown and a cigarette, posting pictures of yourself on the internet, out on the terrace. We breathe in the air of this small town on our own, cutting glass with the thrill of it, getting drunk on the past we were living in. If we go down, then we go down together. They'll say you could do anything, they'll say that I was clever. If we go down, then we go down together. We'll get away with everything.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Let's show them. Say that I was clever. If we go down, then we go down together. We'll get away with everything.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We were staying in Paris. We were staying in Paris. We were staying in Paris. 美国的电音乐队 The Chainsmokers 制作，成员安德鲁和女歌手 Emily 共同合唱的一首电子舞曲，就是感觉不紧不慢，就是那样打动到你。2017年发行了这首 Paris。 Hello， 北京时间10:04:48，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继续来推荐京郊游好去处。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了，今天来推荐的是清凉谷啊，好好去凉爽一下吧。从市区金怀柔到密云大概也就是2个小时的车程，然后再向北行驶15分钟就到了水库大坝下的西翁庄路口了，之后呢再向左转就可以进入到美景聚集的区域。这条路段呢是山区的二级路，长满了高大的钻天羊还有浓云蔽日哦，因此可以经过的景点有五座楼、森林公园、云蒙峡、桃源仙谷、九道湾、黑龙潭、京东第一铺、清凉谷还有精灵谷。其中桃源仙谷和五座楼特别有新意啊，今天来推荐的是清凉谷，这里呢有山泉，还有山可以爬，小溪穿山而过，可以手捧溪水去尝一尝这种清凉的感觉哈，甜甜的。然后呢还可以有一些小情趣哈，比如说在溪边坐一坐小憩一下呀，或者摸一摸小鱼啊等等，很有意思，很有情调。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在雨季的时候去山区一定要注意哈，看一下最近的天气预报，比如说这两天都没有降雨，可以去稍微玩一会儿，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然后呢早点去早点回来，如果看这两天有雨，特别是刚下完雨的那么一段时间，最好不要往山区跑，提醒大家注意哈。另外还有小提示，在这条线路的南段可以向东看密云水库的全景，非常的漂亮，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农家乐，可以吃一吃这个水库的特产哈。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的你的爱了。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热烈的欢迎听听聊天室当中新来的朋友特梅普哈，梅普好像也是明星级的人物了，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很多人都在和你聊，聊到了什么蒸锅。什么情况？好了，大家可以聊音乐聊生活，可以在听听聊天组当中来响应我们今天的话题，比如说哪些音乐适合在路上相伴，也可以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重点关注的话题，就是赛车。关于赛车你了解有多少？那些明星的赛车手，就是既是演艺界的这个明星啊，同时又是赛车开得很棒啊，你知道都有谁，可以来罗列一下。好了，今天为赛车量身定做的音乐当然是很有力度，很拉风的感觉，很有速度的感觉，来自 Come In 的这首 Broken Heartage，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吧。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唱歌了，这首歌曲的声音处理有绝世名伶的那种感觉。袁娅维带来的《月亮上跳舞》。好了，接下来带出的又是一位很会用声的女生啊，她的声音和袁娅维是完全不同的，也是很好听的女生。我们来听 You See 翻唱的《心如止水》。 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Walking on the roof， 飞行跳的节奏，是不是会曾经在世界的尽头？浸泡在时空上的频率，单纯想要呼吸，讨厌云里雾里，触摸在被遗忘的抽屉，你曾经的手臂写着心口不一。现在是黑夜带着我都随便，像迷失的天鹅消失在水面，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 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时间的尽头，说不完的话，找不完的借口，是不是会狠心把我叫解剖，爱着谁的他能否将你接住，是不是会上瘾，拜托慢些降落，华丽的红房间，完美的出场片，没必要听个遍，跳了几个播放键，你情愿冒着险睡在他的身边，你耐心去分辨谁和谁能够走多远，穿过几条街就能找到关键，解开我的问题没什么悬念，转了几个弯还是回到原点，我该如何出现在你的面前， 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 Walking on the roof 飞行掉了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世界的尽头，说不完的话找不完的借口，是不是会狠心把我叫解剖，爱着谁的他能否将你接受，是不是会上瘾，拜托慢些降落， 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 Walking on the roof 飞行掉了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时间的尽头，说不完的话找不完的借口，是不是会狠心把我叫解剖，爱着谁的他能否将你接受，是不是会上瘾，拜托慢些降落，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是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最后一个时段，听汽车音乐会一定要完整收听。

far. Can we just talk? Can we just talk? Figure out where we're growing. Pin out a few, left some flowers in the room. I'll make sure I leave the door unlocked. Now I'm on the way, swear I won't be late. I'll be there by 5 o'clock. Oh, you've been dreaming about it, and I'm what you want. So stop thinking about it. Can we just talk? Can we just talk about now? If I'm moving too far, can we just talk? Can we just talk? Figure out where we're growing. 的音乐和合成器碰撞出如此的魔幻火花，来自 This Glassure 带来这首 Talk。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好了，接下来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一场在本周末非常值得期待的音乐会，北京音乐广播与 BMF 俱乐部合力打造的五月时光系列音乐会第四站爵士童话，将于本周六7月17号14点到15点在后山艺术空间特别呈现。那什么是爵士呢？爵士的风格有哪一些？爵士音乐在中国当代的发展？三位爵士音乐家徐志同、阿布、张科现场的精彩演奏和主持人古月的互动分享，百年爵士历史，当代爵士风情，从源头到流派，将在音乐会当中一一呈现。北京音乐广播 BMF 俱乐部、听听 FM 酷客 K 加现场、北京时间以及央视频、新浪微博、抖音等等平台将同步音视频直播。记住时间哦，7月17号14点到15点，敬请关注。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用力表达你的爱了。还记得这首老歌吗？张学友《人在雨中》。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仔细音乐，用力表达。 心事变回忆，人要学着不回头，让微笑代替心痛，才不怕宿命捉弄。我依然是我，你是你，谁都不必再骗自己，请留下一点线索，我有爱你的自由，就算做一场好梦，那也值得。虽然心痛，哦，在雨中等雨停，多少渴望的出现奇迹，我的心不会冷，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在雨中想起你，仿佛也哭打在我的怀里，回头，谁该珍惜？是谁最深爱你？

作品，来自小野丽莎的 You Are The Sunshine。 感觉很多的音乐元素都融捏在这首作品当中，有 Bossa Nova， 有爵士，真的做得超级棒。好了，汽车音乐会到收工歌的时间了，最后收工歌来听郭顶凄美的。在听歌之前，腾地和你相约明天九点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明天见。 曾经我是不安河水，穿过森林不准逆行，没计划扎营，割下了是非，一去不回。 别人的美好，不如就在汽车音乐会里自己寻找。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7周年，为感谢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支持与信任，7月11号至7月17号，北广购物7天乐，全场商品92折，任意订购2单以上商品即享9折优惠，仅在7月11号至7月17号。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订购也有折扣哟。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节目，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嗯，现在人们呢是越来越讲究了，无论是用的东西还是吃的食品啊，都是讲究等级和这个分类的。 对，其实我们的任何事物都逃不开有好有次，各种各样的东西呢，其实它的品质不一样，它的价格不一样，它的这个外在的形态呀，包括味道啊也不一样。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就是来普及一下，其实红酒啊真的是有太多太多需要我们去钻研的知识了，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去说的有意思的小知识。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讲究等级等等，实际上就是讲究品质， 对 吧？那刚才您说到红酒更是一样啊，它的品质类别也是非常的多啊，也带来它的这个口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一句老话说呢，叫隔着河不下雨，百里不通风， 对， 是吧？其实这个话呢，在法国当地种葡萄酿红酒的这个领域呢，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为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两块地隔着就一条马路，两边种出来的葡萄味道就不一样，一款红酒可能就能卖到几千块钱一瓶，一款红酒呢可能就无人问津，这个就是法国红酒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很多的风味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 对，环境特点， 对。但是大家都知道啊，经过我们的科普以后呢，大家都知道可能法国呢有好的法定产区啊，法定产区里边的红酒呢一般都是受到认可的，就是这块地的这个地理位置包括它的品质呢都能够被大家所接受。但是呢，大家要知道法定产区里边还分3六9等，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来自于法定产区里边的核心产区的红酒了。这个和我们平常喝的法定产区的红酒呢还有一点不一样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朗格多克法定产区里边的核心中的核心产区，它叫什么呢？它叫科比埃产区的红酒。这款红酒啊真的是费了不少劲才给大家找到，因为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波尔多的红酒好找啊，波尔多产区里边的这个核心产区的红酒也好找， 这个量也比较大， 但是你要找到这个朗格多克产区的这科比埃产区的红酒就不好找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产区非常非常小，而且呢它流通量不大。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路易麦卡尔的来自于法国核心产区的这个科比埃产区的红酒呢真的是不容易。但是为什么要给大家找这个科比埃产区的红酒，为什么要给大家找这个路易麦卡尔的红酒，这就有说头。其实它的很大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糖分，它的度数。 那么刚才您说了，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科比埃这个地区生产的路易麦卡尔的干红葡萄酒。 对 啊，它的级别不一样，它的酒精的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它的口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比如说它的级别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这个 OP 级别，也就是没有再比它更高的级别了，这是个入门标准。 对， 但是它的度数可真的是和其他的红酒不一样，它的度数达到了15度。 哦，这个不容易 啊，可能比咱们在市面上看到了其他的度数呢高了个2-3度， 一般都是12度、13度啊。 为什么能酿造出来？是因为科比埃这个地区它产的葡萄的甜度高，糖分转化为酒精 所以它的度数才高。但是大家要想到一点，就是越甜的葡萄它越容易遭受病虫害， 对， 越不容易保存。所以今天的这款路易麦卡尔的红酒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少的， 嗯， 但是我们就是要喝这种就是更浓厚的、更浓稠的、更具有葡萄味道的红酒， 嗯， 所以值得咱们去下心思去找这款红酒。更何况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红酒的组合和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首先告诉大家，北广购物的标准是什么？原瓶原装是标准， 嗯， 原瓶原装是底线。在法国生产，在法国装瓶，然后您再运到中国来，我们要和法国人喝的一样的味道， 嗯， 所以今天这款红酒来自于核心产区的路易麦卡尔的红酒，六瓶本身的组合，再加六瓶赠品的组合， 嗯， 12瓶都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另外，因为本身呢这个红酒是首次登陆我们北广购物，所以有特别加赠，再加赠一模一样的六瓶， 嗯， 18瓶的一个组合，18瓶全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全是来自于法国的朗格杜克产区的核心产区科比埃的，全都是高度数的，喝起来非常非常柔顺的红酒， 嗯，15度啊， 在市面上需要几千块钱， 嗯， 但是今天在北广购物399块钱就给您包邮送到家。 是，我天啊，这个价钱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啊。 是的， 也值得我们去尝试一下。如果您需要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嗯， 我再强调一下啊， 嗯， 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法国的原瓶原装的啊，就是 朗格多克， 朗格多克啊，法定产区的 科比埃 核心的科比埃， 嗯 啊，这个地区呢生产的红葡萄酒啊， 是的， 而且它的度数呢，刚才说了是15度啊，这款酒喝起来更加的醇厚。 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15度的红酒喝起来一点都不辣嗓子。 嗯， 我们老说叫什么入口柔一线喉，这个没有一线喉，就是入口柔，而且 真的蛮柔顺的，嗯， 转换为这个非常浓厚的葡萄的味道。 嗯，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平台要上有这么多红酒了，还要给大家推荐这款红酒，因为什么？因为它来自于核心产区科比埃，因为它来自于真正的好的高度数的红酒。而且今天这款红酒刚才我们也说了，18瓶399块钱的这个价格，可能大家觉得哟，你们这红酒是不是法国原装？ 怎么这么便宜啊？ 怎么这么便宜， 一瓶就20来块钱？ 我告诉您，签这个合同的时候都是直接跟人家的代理商去签的， 嗯， 而且呢 甩掉了中间很多环节， 中间很多环节都没有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款红酒它的量本身就不大， 嗯 啊，所以呢在国外是铺的量就特别少，在咱们国内呢更是非常非常少见，就是让大家去尝鲜的，就是让大家去尝一下这个什么叫真正的好红酒。还有一点，可能大家有质疑说你们这红酒是不是假的，我告诉您，这个渠道是什么？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对对 啊，所以说您大可以放心。另外如果还不放心的话，我们有一些新听众可能老听我们的节目，但是还在犹豫， 嗯， 我告诉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订完了以后3箱给您送到家，验完货之后付完款以后您喝一瓶， 嗯， 喝一瓶觉得不好说怎么办，剩下那17瓶都给您退掉 哦。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是有这样的自信，就是要大家喝到什么实惠的红酒， 对， 嗯， 就是让大家没有风险， 对 啊，来购物。实际上刚才您说的那个可能是初次跟我们合作的，有一种犹豫的心理啊， 嗯， 只要您买过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的产品， 嗯， 很多人呢都是跟随我们一下就5-6年了， 对 啊，所以在这里对于我们的信任也特别表示感谢，嗯， 但是周老师这劲还得真得叫 啊，对， 就是为什么呢，嗯，因为确实是对咱们的产品有自信， 嗯， 有一些我们的这个新客户啊真的是犹豫了很长很长时间才下单，所以说我告诉您今天不用犹豫， 嗯， 这么好的红酒，这么好的价格，而且费了这么大劲给大家找来了核心产区的红酒，18瓶399块钱，您犹豫什么呢？您尝完了以后说不满意 还可以退， 可以退， 对，而且呢你说作为配餐酒啊、餐后酒啊、晚安酒啊，或者是聚会时的酒啊，这个酒都没有问题， 嗯， 有面子又好喝， 是的， 是吧， 嗯， 而且是法国原瓶原装。来，我再说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哈，第一次见面吧，所以呢哎呀真的是优惠哈， 嗯， 我们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叫做路易麦卡尔干红葡萄酒啊， 嗯， 咱们是连主品在赠品再加上的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的特